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是为这个主日献上感谢，你召聚我们来到你自己的圣所当中，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敬拜你。主要在我们这一堂课的里面，我们看见摩西他带领这一群百姓在旷野里面经过试炼，为要更明白你自己的旨意。主，当我们研讨这一卷书的时候，真的是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能够跟你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能够成为一个顺服你的子民。主耶稣，我们将我们的生命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你带领眷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好，我们先来哈，我们都知道我们那个摩西五经哈，我们开始这个在这个学期的里面，我们已经民数记是旧约圣经里面第几本书？弟兄姐妹，第几本书？第四本哈。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人是怎么来的，是吧？我们知道的话一定要领受。我们读圣经啊，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读了之后呢，不要读到这边，要领受啊，领受啊，把它接受到自己的心里面来。再过来就是出埃及记，是吧？啊，出埃及记是讲到什么呢？你看哈，所以我们读了之后，因为我们要领受啊。出埃及记最主要就是讲以色列人他在埃及为奴，后来因为对神拯救他们出埃及，为要给他自己建立一个什么样子的子民呢？国度呢？是一个敬拜神，他要把以色列人招出来，从埃及这块地招出来，成为一个可以敬拜他的子民，对吧？好，然后再过来就是利未记，是不是？好，所以当以色列人他的身体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利未记里面讲到什么？最主要的主题讲到什么？ 就是圣洁 。当人出了埃及之后，他要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可以敬拜神的一个子民。所以在神的里面呢，他最主要最关切的就是子民的圣洁。因为他从前这群以色列人本来是在埃及里面为奴的，他所学习的全部都是埃及的风俗习惯，埃及的教导环境所孕育他们长大的。可是今天他们出了埃及，神召他们出埃及，为要给自己建立一个敬拜的子民的时候，他一定要干嘛？重新学习神的律例典章，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不仅是身体出来了，而且他的心也要出来，心也要出埃及，要不然我们依然是一个住在怎么样讲？对，我们依然不是一个新造的子民，我们的敬拜还是会受拦阻。好，所以在过来的时候就讲到民数记，民数记就是这一群子民在旷野，因为他们的心还没有出埃及，他们依然想到埃及的所有的荣华富贵啊，不是荣华富贵了，就是吃肉啊，吃什么东西啊，全部好吃的东西，即使为奴没有关系，只要肚子得饱就行了，是不是啊？他们在乎的就是肚子得饱，所以只要肚子吃饱就行了，什么规矩都不是规矩，都可以。所以在旷野的里面，神本来就已经在迦南地要赐给他们这一块美地的边缘了，迦底斯，迦底斯那个地方已经在迦南的边缘了，可是他们没有进去。因为神的圣洁是非常重要，所以神 就差摩西，吩咐摩西要他们进到迦南去看。好，他们就进去看了，看了之后怎么样，他们就变成就发怨言啊，甚至如果你看十三章十四章，他们对神所发的怨言，这是不是普通人讲的话？可是呢，通常可能我们没有在那个环境当中，如果这一群人在那个环境当中，可能他们也会讲如此的话，完全否决神的主权，完全否决神曾经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奇事，他们通通忘记，他们只想到他们在埃及在那个肉锅旁边可以吃肉啊，他们一直想到那件事情，所以他们神就说你们就继续的受试炼啊。好，这个大部分就是民数记我们所要讲的，再过来就是申命记了，对吧？申命记所讲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哎呀，真是这个律例典章，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对不对？是不是不需要遵行了？我们只要爱主、相信主就行了，这些律例典章不要了。好。可是律例典章本来就是一个规范啊，我们要看啊，给我们看啊，所以神到了新约才说他将他的律例典章全部干嘛，刻在我们心板上啊，我们不需要这么准确的去 follow 哈，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在那个规范的里面，因为在神的律例典章，在这个规范的里面有祝福，有带领，有保护啊，有引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都很好啊，一大早就来上主日学，我又要讲了啊，真的总是讲这句话，可是我实在是这样子觉得，因为你们早上来上主日学啊，实在是一个蒙福的开始，因为你们在乎神的话啊，所以你们不怎么喜欢埃及在肉锅旁边，在那个尤其是冬天在那个被窝的里面，你们就早上起来来上主日学，我觉得神都会祝福你们，我也认为是因为圣灵在你们的心中要你们爱慕谦慕神的话，神在话语的当中就是你们兴旺。好，我们来看哈，这个民数记哈，这个总是拿着的才对吧？对，行。好，民数记，好，你们就看那边。民数记里面，它最主要，它在简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读一下哈，因为还是主日学哈，它的书名啊，就我们刚才也讲过哈，是民数记里面第四本书啊。然后作者呢，我们就暂且说是摩西，而且也是摩西，因为虽然神学家有一些争议，可是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把它当成摩西，因为摩西神直接跟摩西讲了51次，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这样讲哈，他已经讲了好多好多次，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本书也直接声明摩西为他的作者，是在民书记33章第2节那个地方。好，你们可以自己看在这哈。然后他写作的日期呢，就是主前1406年，大概就是在摩亚平原那一段所写的。然后他写作的对象就是出埃及之后，因为他是在摩亚平原写的，所以呢，他所写的对象是对那群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讲的。因为他们在摩亚平原那个尼波山那个地方要整队哈进迦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摩西再一次向他们颁布律例典章。好，所以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他们的对象就不是旧一代的，就是新一代的啊。然后他写作的目的就是告诫 新一代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父母亲前人他们所遭遇这个惨痛的经验。所以民数记一共多少章？ 36章。 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这一堂课是两堂课，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两部分。这一堂课呢，我们就讲1到15章，好吧？下一堂课我们就讲到36章，然后我们就看一看到底耶和华他说你们试探了我10次，这10次到底是哪10次？所以从这一个以色列人的不幸上，我们可以反省自己。所以民数记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定为神的恩慈跟神的信实。他信实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对亚伯拉罕曾经应许，他今天依然实行。虽然他在严厉的就是惩戒这一群旧以色列人，没有信心的以色列人，试探他的以色列人，可是他依然照顾那些被排出营外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依然遵守他的诺言，他带领了相当同样的一群人进入了迦南，就是那新一代的。所以他一共数点了2次，第一次所数点的60几万人跟以及到了后面所数点的这一群人的数目相当，大概只差1000到2000人而已。所以神的信实依然在这个地方，只不过呢，对旧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我们讲一句英文话就叫 too bad， 他们没有进去。不过呢，对我们来说，今天的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一卷书是我们成圣所要好好读的一本书。你们要在神的祝福当中，你就要去读这本书。这本书特别重要，民书记，因为我们都是人，人里面一定有罪性。在民数记里面，神就把我们人的罪性一一的给他挑出来，然后跟我们说神到底不喜欢什么，为什么这一群这一连的10次都是出在什么地方，他的问题都是出在什么地方。在民数记里面我们来看我们到第二堂来看。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们，你们两堂都来上，好吧？好，到最后一堂我们来做个总结。神的信实应许亚伯拉罕给他大国人给他疆界，大国里面就当疆界，然后也给他百姓人嘛，而且还要给他权柄。所以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在创世纪15到17章，15是给了他应许，17章是给了他立约。所以神的信实不仅他讲了，而且他也做。所以当我们看见神的这个本性之后，我们相信了，我们就要有行为。我们听进去，我们听了，存在这儿了，这个要走到这儿，要接受，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神的子民。所以在这个地方，信心的道路上，神拣选以色列人，为什么呢？神为什么对这一群人有这样子的要求？乃是要他们出来成为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所以他们的好行为可以传播万邦，使外邦人看见，使他的列邦可以看见他们是一个被神所引领所祝福的子民。这一个本身就是一个传福音。所以在神的严厉上我们看见旧时代的倒闭，神并不是一个非常慈爱的，是很慈爱的，不能这样讲，可是他的慈爱的里面也有公义。 他不会将我们所不能做的加给我们，好，我们不能做，不能救赎我们，所以他把他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不能做的，所以他帮我们做。可是呢，在他的慈爱的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他一直对你慈爱，那他对别人就不是公义的神，是吧？然后新时代的兴起，新时代兴起了，他们进了迦南。好，那我们在后来我们第二堂我们会看新时代兴起他们怎么进去了，因为神的标准不会改变，可是为什么他们进去了。好，我们在这个我们会看哈第二章。你们还记得我看了一下利未记，你们还记得利未记？利未记里面那个李老师所讲的那七个节期是吗？啊，记得哈，七个节期。那七个节期其实对我们呢属灵的成长非常重要。他这个节期不是随便给你弄一下，不是只是一个节期。如果看属灵的属灵的经历来看，这七个节期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的进程。啊，所以我看了一下呢，李老师的他这个上面哈，他说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对吧？逾越节纪念神，纪念神的拯救，我们纪念了神的拯救。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了哈，我们就来想我们的属灵生命哈，纪念神的拯救。第二个就是无酵节，无酵节啊，无酵节里面他是在讲什么呢？它的意义，所要带出来的意义，不是让你们过节就好了。当那过节很好，当这过节的里面，它有一个意义要带出来，是什么呢？离旧入新，把旧的不要了，要进到新的里面。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要吃三天的这个无酵饼，不要再跟世俗混在一起。混来混去，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出黑暗入光明的子民了，他们的主人是耶和华。然后在初熟节，初熟节就是纪念神的供应，我们日常的供应神都纪念，神都把这些都放在那个地方，他供应你，你不要怕。然后再过来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一个丰收还感恩的欢乐，丰收感恩的欢乐。在我们的属灵的进程里面，当我们能够做到前面这三个，圣灵就在你的里面使你丰盛，就是那神要在约翰福音所要给你的这个丰盛的生命。之后再过来就是吹角节，要吹角。好，当我们经过了圣灵的感动，我们一定会悔改，赎罪节，真的跟神立约，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在这个和好的里面就是祝棚节，重新委身。好，所以在这七个节期的里面，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当我们不要去只过节啊，因为我们要记得的一件事就是神，我觉得以色列人很聪明啊，他们别的圣经都不读啊，只读摩西五经啊。其实这摩西五经非常重要，那摩西五经的第三经利未记啊，就是以色列小孩子一起来去西那嘎，一长大要去西那嘎读书的时候，他们第一本书读希伯来文就是利未记。要记得他们是属神的人，不是属世界的人了。 啊，在这个主要的经文的里面，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叫我指着我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光充满。他遍地要被他的荣光充满，这是神的定义啊，这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些人虽然看见了我的荣耀，跟我在埃及跟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可能我们人试探一次两次，就已经不行了，对吧？就永远划清界限，是不是？人是不是这样？啊，哇，我们这个基督徒都好厉害，我们这是怜悯人是吗？饶恕人啊，哇，饶恕70个7次。所以大家都误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他们试探我了10次，不听从我的话，也不看，看不见，不看我对他的祖宗所启示那个应许的地，没有盼望，眼睛只放在肉锅上，只放在日常生活小节上，没有抬头看一看，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看见，不能看见他的荣耀，不能看见他的丰盛。所以这都是神的话，我们神的话听到了就要当真了，不要啊，听就跟我们在学校里面考考试就全部考完了算了，不行啊，这是神的话，你信就要信到底，神就会将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你。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早起啊，来上主日学，要上队啊，不是说要上队，就是要拿100%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真的是要看见了神所显的神迹。虽然现在在世界上我们没有再看到红海了啊，分开那个红海分离哈，这个分开，然后没有看到这么多了，云柱火柱好像也没看见了。可是呢，神可能又换了一个形式，可能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在很多别人的生命的里面。很多传教士他跑到很偏僻的地方，若他看不见，他不会去的，他不会舍弃。就人的本性来说，他不会舍弃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他跑到一个不舒适的环境里面，他不会的。所以可能我们没有看见，可别人看见了，那他为什么看见，我看不见呢？就是要信，要信到底。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对吧？加勒计划，你们知道为什么不用约书亚计划，为什么要用加勒计划啊？探子你看哈，唯独加勒，这是我的认识哈。加勒，有的人讲我讲的不对哈，加勒他是基尼洗人。基尼洗人本来呀，在旧约里面不属于以色列人，不属于，不像约书亚一样他是认的儿子啊，他本来就是以色列人。加勒他是基尼洗人，基尼洗人本来不属于以色列，后来加到以色列族了啊。所以呢，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以色列人？好像都不是吧，好像都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向加勒学习啊，我们现在加入了啊，加勒学习。所以唯独我的仆人加勒，所以神有时候在你如果去看这个民书记的时候啊，你会看到神提出来了加勒，有时候没有约书亚，约书亚大概打了一下盾啊，我们就说就是迟了一步。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外有一个心志，他另外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他的心志就是专一跟从神，不看环境，专一跟从神，不是傻子了。我就把他领进他所要去的地方，而且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两段，一段是神，关于神，一段是关于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人，我们就要向加勒学习，而且呢，神说不可以去，你就不要去。好，神说我们去，我们就去，这个叫跟随，是吧？出埃及到进迦南的时间表，我在这个地方写上，我就不特意的讲了啊，你们这个讲义可以拿回去看哈。好，好。 是你有印讲义吗？今天 不是都在网上的，我就没有印了。所以在这个大纲的里面，我们就来看《民书记》里面，它36章，它里面到底是讲些什么事情。我刚才所讲的只是一个重要的就是一个总结哈。然后它《民书记》里面呢很有意思，叫文学来说呢，它包括它很杂。它为什么杂呢？它里面讲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它里面有史籍，对吧？史实啊，然后它里面有预言，它里面还有诗歌，对不对啊？然后它里面好多还有神的吩咐、律例、典章，对吧？啊，所以它这一本书包罗万象。啊，所以这本书呢，我们读起来也有意思，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啊，回家看一天看一天看一章。你一个月就看完了，是吧？啊，然后你再回头来，再一天看两章，啊，因为这一卷书对我们蒙福、啊、受罚、生跟死都陈列在你面前。我们基督徒成圣路程不也就是这样吗？所以在民书记我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准备期，在西乃山压阵，在西乃山神第一次向他们颁布律例典章。第二期就是悖逆期，因为在这个地方他们看见了环境，环境影响了他们的信心，悖逆期。然后再过来就是惩罚期，在惩罚的时候呢，神，我讲的是惩罚期了哈，其实神在教导他们，好，然后带领他们新一代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说，在后面这两三章里面，可以是一个遥望期。好，如果用三来，如果你这个东西你记不得，你就用三来记，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何尔山，一个是尼泊山，摩崖平原旁边的这个尼泊山。尼泊山正好站在上面，就可以遥望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的正西边就是耶路撒冷，是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前大概1到9章就讲就是叙述他们前二十天，这九章啊，好长的一段篇幅，为要准备他们进迦南，去得那丰盛之地，是神已经应许给他们的。然后悖逆期啊，10到14章好了。好，7个月，好，悖逆，好，在这个地方，然后再过来就是惩罚期，38年，前后加起来40年，像探子到了那个迦南地去40天，神在十四章那边就是15章那边就说吧，一天敌一年。所以他们在旷野40年，好，依然生活在那种抱怨啊、苦读的里面，从来没有走出来。然后他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在西乃山下加底斯附近，好，然后在旷野，好，然后在旷野到摩崖平原。然后旧一代，可能我这边啊有，我给你们看地图，这个地图啊，地图他们是从兰塞出来，兰塞出来呢，他这个画的哈，就是说经过了红海， 经过红海，他给他可能在小小的一个地方啊，他叫芦苇湖啊，然后过了之后呢，就进来跑到了大概看一下哈，西乃山，在西乃山大概二十天啊，然后呢，他们本来跑到加底斯巴尼亚了，他们就要上进迦南了，迦南在那儿，是吧？你看他们已经在这儿了，可是因为他们抱怨不信，所以他又回来了就不知道在哪里打转转啊，接着他们就是照着回来了啊。到了后来呢，他们再一次跑到，你看他们没有往这儿走了，他们跑到这个摩亚平原，在尼泊山那个地方重新数算，然后啊，耶利哥城在这儿啊，他们就过了这个过了这边，跑到耶利哥城啊，然后大概耶路撒冷大概就是在肖维西，大概就在这儿，是吧？这个很好啊，很硬的，都不会动了，很好。 我问一下，他们有在一个地方过第二年的逾越节，是在哪个地方过第二年的逾越节？ 第二年的逾越节 好像有提到。 对，他是在第四章吧，是不是？在第四章，好像是在第二年的逾越节，是不是在第啊？不对。不在第四章，不是在第四章，十四章吗？ 第九章 吗？啊，最后一次，好。重过逾越节是吧？可能又是再回到了，又回去了，又回到那个旷野的里面去了，他已经过了。在这个地方呢，他前面这两，他最主要的民数记所要讲的就是不信以及不顺服所要付的代价啊。前面这两部分呢是讲到旧一代，那再过来就是新一代。在旧一代跟新一代这之间，我们可以学习到很重要的这个功课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见民书记里面到底怎么样子有基督的形象在里面。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哈，每一卷书它都有把基督的形象凸显出来。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就是玛拿。我把经文都帮你们写下来哈，你们就可以回去看一下，在约翰福音六章哈，讲到玛拿基督之间的关系。然后呢，磐石出水，为什么神惩罚摩西，要他吩咐磐石出水，他很烦了这些民众，他打了两次，搓了两次哈，然后这边磐石，所以他就不可以进迦南。所以神的圣洁永远是放在这个地方。民书记为什么是神不公义神不慈爱吗？其实不是，就是神的圣洁。因为神圣洁，他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因为我们人所想的不够圣洁，对不起吧，不够圣洁。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然后铜蛇也讲到举起来的时候，凡遥望他的就得医治，对吧？然后巴兰的预言，云柱火柱， 以及逃城，这些都看到基督的引领，基督的那个赦免，保护，所以在这里面都有基督的形象。如果今天我们读圣经只读史实，那我们就亏太大了。我们看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有一点属灵上有一点造就晋升。所以在准备期的时候，其实看了之后就很想睡觉好像，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在数点人数分配职责的时候呢，在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个地方，他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他就是按着以色列的这个宗室跟他的家族跟他的姓名来分，所以这些就表示闲杂人不在这个里面，凡不是以色列人不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一个数点人数的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在神的这一支军队的里面呢，大家都有相同的身份所以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出埃及的一群人，他们都是经过利未记典章这些人，所以这一群人就成为神要数点的人数，然后分配职责。当然也有一些闲杂人在那个地方，不是不能讲闲杂人，就是讲非以色列人，他们也在他们的里面，那他们也允许他们在他们的里面，只是没有数点而已。那数点各支派的数目，这是第一章里面所讲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好，我在这里有写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都述说自己的家谱，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家谱是什么，神就将这些人组合了起来出去打仗，一共有60多万人。那这些都是男丁如果再加上妇女老小妇女跟小孩子的话，大概他们估计大概有200万人所以分配各支派安营，就是以会幕为中心，他们12个支派分布在会幕的周围。那除了利未记，因为在约瑟那个时代马拿西跟以法莲他们得了双倍，所以其实就是13支神说将一支拿出来，就是利未人专门服侍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利未人就没有被数在里面所以利未人自己挑出来自己重新数点。所以在第三章的里面呢，就讲到了利未人，利未人是专门出来侍奉神的，是有职位的这个职位不是人所定的，这个职位是神所定的，所以神直接向他们负责然后他就分配了利未人的职责有这三队革辖革顺歌因是唱歌的那个哥哥弟弟的那歌不就都是翻译的，然后格顺米拉利他们都分派不一样的职分。再过来呢就是洁净为什么我把它分开了洁净之礼成圣之礼，这就是内在的准备，刚才我们讲过外在的职分的预备，之后呢是内在的准备。在这个洁净之礼的时候，不仅要洁净，而且要有成圣之礼。如何成圣就写在下面，如果我们看的话然后洁净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他讲到三个例子，一个就是如果他有麻风病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患血漏的，然后再过来就是什么摸死尸的他们要怎么样处理，沾血的这种的应该怎么样处理，都写在第五章 那凡不洁净的都要出到营外，为什么呢？因为营内有神在，神是圣洁的，他不跟不圣洁的混杂，所以凡不洁净的都要出在营外。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就是他数点的时候，他都是论家事。所以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哈，都会被数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神不仅让他们出到营外，他也有方法使他们进到营内，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再进到营内。这也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啊。然后他就分别为圣啊，祭司让他们祝福。他这边嘛讲到两种人，讲到妇女如果他跟其他的这个有奸淫的行为，应当如何的处理。好，可是他这个地方也讲到做拿细耳人，之后他讲到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对男女。好，如果你要做拿细耳人，你浓酒、清酒、葡萄汁，所有干的、湿的，全部不能沾。所以他有一定的这个，头发也不能剃，当然你不能摸死尸。好，所以这些呢，他都写在这个地方。那到底这些东西到了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东西只是让我们知道圣洁的重要性。我知道很多现在年轻人呢，相信了神，就神是恩典啊，什么都可以，神是恩典，神是慈爱，可是从来不知道不 address 哈，神是公义，神是信实。神是严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做拿细耳人，神要他为他的以色列百姓祝福，就写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平常有人结婚的时候唱的歌啊，唱的最后祝福歌，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耶和华的名出来了，弟兄姐妹，耶和华的名出来了，耶和华赐福给你，谁能抵挡啊？他要保护你，谁能加害于你呢？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给你赐恩，给你使你不会碰到那个墙壁啊，永远丰盛，随时引导你，愿耶和华的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神的祝福就给所有在数点人的当中，这也是拿细耳人所要做的事情。只要你做了拿细耳人这样子的心智尾声，这个就是你的。拿细耳人是不是祭司啊？ 不是， 不是哈。所以拿细耳人跟我们更接近，是不是？如何成圣？成圣就在甘心奉献，甘心奉献，遵从命令。七八九十这四章全部在讲遵从命令。我们一讲到要遵从命令就很 depressed， 是不是？就很不高兴，是吧？哎呀，又要我们遵从命令，那我们不是过一个捆绑的人生吗？是不是？哎呀，在埃及呢，只要还有东西吃，遵守命令嘛就好了，跑到这个地方又要遵守命令，太不好了，会不会？可是在神的规范的里面，神就有保护，神就有祝福，他的心意向着我们是善的，是美的，他要祝福我们，保护我们。 所以他把这个圈圈给圈圈一下。所以他说月柜往前行的时候啊，我们就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你看摩西还要讲耶和华求你兴起。我当我看这一个句子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如何看啊。当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摩西真的是一个谦卑的人，神已经将这个职分给他了，可是他在这个地方他依然要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他们在那儿走的时候啊，列邦都在他们旁边呢。啊，愿恨你的人从你的面前逃跑。啊，当他们扎营的时候呢，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我们做领导的啊，在教会里面做领导的，我们可能也要学学摩西。也要学一些摩西，然后思考的这个问题思考呢，我就把这些问题把它写了下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选一个或者选两个回去想一想。我觉得思考对我们的灵命晋升是必要的啊，我们静下来稍微想一想，对我们的这个生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这边神如何建立以色列人成为神国的军队，神怎么样建立，他最主要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神为何要立位人在法柜这个帐幕的四围安营，圣洁的神如何能住在他的子民当中，神如何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杆都要安慰我们。神怎么能神的杖神的杆我们都看见都领受。神给立位人什么样的职责，如何应用这些侍奉的原则啊，洁净的礼仪规定与神的慈爱冲突吗，为什么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哈，我们可以来想一想。我想这些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们怎么样去扎营啊？怎么样扎营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写在这边。好，犹大这边是东方，然后他们每次起行啊前进的时候，他们的排列就是这个样子，约柜在前面。然后再是犹大这三组，然后流便、以法莲、拿弗他利，然后帐幕是由利未人格顺、以拉利来搬来拆 来组合，圣物呢就是歌侠来主管他们在漂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漂流约柜前行的时候，摩西他就讲了求神兴起啊，四定这些仇敌四散。当他们扎营的时候，他们就请就请那个耶和华回到以色列的万民当中。那后来呢，即使以色列人民他看见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他们依然试探耶和华。他们出埃及试探了，已经出埃及记里面包括了六项，在民书记里面就讲到四次，所以呢这四次就是写在下面，我把它归类起来。所以他们的软弱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是在塔贝拉，百姓发怨言，在塔贝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十一章，你们大声讲，所以不会睡觉比较能够想一想最好了。我一直讲，就没有听进去十一章讲了什么？ 十一章帕贝拉。啊，为什么事情发怨言？最主要就是为什么事情发怨言？ 想吃肉。 啊。 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拉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哎，所以你看，他们想要吃埃及的肉锅里面的肉了，哦，他们觉得玛拉不好吃了，淡而无味。是不是？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们天天吃一样的 menu， 对不对？也可以理解了。啊，玛拉，玛拉也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就说像珍珠形的那么一个小小的，像棉花似的，然后吃了放进去就融化了，所以是实在是淡而无味啊，而且每天都一样。如果你的太太你的妈妈天天给你吃一样的东西，你会不会抱怨的？ 会。 会吗？那所以我们也知道嘛，一定会抱怨。可是他们就是抱怨的时候他们就抱怨了，啊，就吐出来了，抱怨了。他们忘记了什么呢？可以好好讲吗？啊，可以不要抱怨的讲，说哎呀神啊，我们是看见你的神迹奇事。啊，我不知道了哈，不应该这样说哈。哎，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抱怨，抱怨这一个字呢，就是很消极的、不好的，啊 ，negative， 哈，他们没有看见，啊，神每天给他们玛拿这个东西，是他们没有见过的东西，定时的给他们，他们也没有在乎。都不在乎了，反正这个东西到时候就来了，对吧？你多拿也不行，第二天没有了。他没有看见，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神的供应。可能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只不过呢，这些知道没有办法跟他们的这个想要吃别的东西来比啊，所以他们就抱怨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百姓就抱怨，然后神就很生气啊，神就让火烧在他们的中间啊，就是在这个里面他们没有看见神所行的神迹。你可以好好讲，可能神还给你一点鱼吃啊，啊，可以好好讲嘛，神是什么都可以做嘛，对吧？嗯，不需要抱怨嘛。啊，所以再过来呢，就是啊，基伯罗哈他瓦。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又发生事情了，贪欲之心，也是在十一章这个地方是连着的。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肉吃呢？帕贝拉这个地方好像是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都是连着的哈，在这个地方啊，对，写在这儿了，十一章二十节，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啊，所以他贝拉说，在这个地方他哭，他没有东西，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被拉，就是他们发怨言，然后呢这个基伯罗哈他瓦就是他们贪欲之心。为什么贪欲？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二十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为何出了埃及，他们不仅说是发怨言没有东西吃而已，而且他们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已经否决了他们出埃及的意思，他们完全否决了神的拯救，他觉得拯救对他的负担太大 啊。我知道很多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说你们基督教我信了之后啊，那还好像 好多事情我不能干啊，所以我不要相信啊，这一样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把耶和华当成耶和华啊，他只不过把耶和华当成了一个方法，所以他这边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所以在这句话里面神就惩罚他们这句话，因为这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说我希望你不要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为什么生在这家，你就很伤心了哈。他完全否决你养育他之恩，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就是厌弃，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神就惩罚他们，神也厌弃他。再过来就是哈喜路，毁他们毁谤摩西，米利暗是他的姐姐，就长了大马蜂。所以在这个地方摩西是属神的人，我们在利未记那个地方已经讲过，摩西是归耶和华的人，耶和华是他的主人。凡毁谤耶和华、毁谤摩西的，为什么没有 看见耶和华站在他后面呢？所以在这个地方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那有的神学家他说不是因为米利暗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而是因为在他们贪欲之心之后耶和华要摩西去招了70位长老，以及所以他们就会被他们就有被圣灵充满说预言啊，是因为在这样这么大的事情的里面没有提到他们啊，有的神学家是这样子讲，所以再加上他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所以呢米利暗跟亚伦对摩西的决定都不然啊，所以米利暗就不仅有这样子的想法，而且他把这样子的想法说出来了，说出来就变成了一个事实哈，讲出来了，当你里面充满了讲出来，就罪就存明在你的面前。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就惩罚了米利暗，使他成为他使他长了大麻风。米利暗跟亚伦都是摩西的亲戚哈，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神只惩罚了米利暗呢？因为他把他的罪口语化了。后来摩西就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医治了。所以他这边27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宗的，这是耶和华对摩西的一个评价。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惧怕呢？为什么不怕神呢？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见这个不同啊，这个利未人跟拿西尔人的不同。所以加底斯有信心的崩溃，在信心的崩溃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章啊，最后我们就讲到这边就打住了。13到18节他说，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的地方是营盘是坚城，所以让他们去看这些。那神为什么让他去看这些呢？有的人说，哎呀，他们不要去看就好了，神不让他们去看就好了，他们就进去吧。可是呢，神在这个加底斯这个边界，他要再看这一群子民如何的向他敬忠，如何的跟随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神让他们吩咐摩西差人进去看。 可是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看见这十二个探子他们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反应。约书亚跟加勒的意见以及其他十个探子的意见，我把它陈明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哈。他说加勒他就说了，他说我们足能得胜。那加勒是不是头脑有点不正常啊？啊，他看到这么伟人，他们讲他们是伟人，他们跟他们比起来都是蚱蜢，他是不是头脑不正常，还是不切实际啊？还是在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理想里面？为什么？啊，加勒说我们一定能得胜，现在就上去吧。他怎么敢这样讲？ 信心， 信心，信心哈，信心，信心，我知道啊，信心是对谁有信心？对谁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对，对神有信心。可是在这一个情况的里面，他信心的根基放在什么地方？ 顺服， 在神的话上。神说那边迦南已经要给你了，要给了，对吧？啊，他要给他了，所以呢他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他神的话一出来，神一定要成就啊。所以他说我们足能得胜。可是其他的人你看他们说什么，他们是吞吃居民的地啊，他们的身量高大啊，然后他们都是伟人，然后据我们看呢，自己啊就跟蚱蜢一样，所以呢别进去了。所以在十四章八跟九节这个地方，耶和华若喜悦我们，这个就是加勒所讲的话，我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啊，那块地是什么地呢？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就是丰盛之地，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地方。然后十九节二九节说，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辟他们的已经离开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在加勒所讲的这些话的里面，他是有根基在，所以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神为什么要这些探子进去看？难道神不知道他们会信心软弱吗？可是神要他们看这么大的困难，只要你有这样子的信心，有这样子的跟随，听话，听神的话，你就会看到更大的神迹，是吧？你就会经历神。这个就是我们的知识走到了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在这个这些功课的里面，我们如何要成为一个由流奶住在流奶与蜜之地的这一群子民，就是要对神的话明白，要对神的话遵行。你不遵行神的话，表示你不信，你不信就表示什么？你小看神，你认为他的膀臂缩短了，没有办法保护你，你认为他的丰盛不够你所用。我有时候这样讲话可能比较不太好啊，弟兄姐妹会被 offended 是不是？不过我实在是这样，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是如此，要不然你花的时间是白花在这个地方。会众的反应当然都是掺杂不齐，永远如此。在这个地方希望我们不是在他们这一群的里面。以色列人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是死在这个旷野。 他们完全抹灭了神的全能，忘记了神为什么召他出来，忘记了在新约，忘记了为什么神的儿子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个道理太难了，我们干脆另外一个对我们来说舒服一点，我们再回埃及吧，你干嘛这么苦啊。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把他们打死，把这两个人打死，不是问题就解决了吗？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可是在永生的里面你依然会有问题，因为这个都是神的。如果你相信创世纪，你是创造的，如果你相信出埃及记不是一个偶然，不是一个不是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你相信利未记，这些小孩子不需要去 study 的，圣洁不重要，那你也可以不要读民数记，不需要在乎民数记。民数记是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问题。好，愿我们都是一群爱神、顺服神的子民，在顺服的里面，祝福就为我们开启。神的门为我们打开，人不能关，他要使你的仇敌四散，只要你遵行他，不仅遵行神的话，而且要在你自己的爱心上操练，因为也是神的爱把他自己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这样子的身份，给我们这样子的权柄而且他要随时的住在我们当中，只要我们圣洁，只要我们爱他。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你的话永远如此的宝贵，主啊，在你自己的话当中，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曾经都是不圣洁的子民，在你的营外的一群人，但是你的怜悯召唤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家中的人，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愿你的圣灵常常的开启我们，不仅让我们有属灵的胃口，也能够成为一群被你所爱戴的子民，使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能够表现出来，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子民，我们是一群爱你的人。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求主你赦免，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与你所呼召我们的恩相称。主，我们以下的敬拜，愿主你开启我们，使我们在敬拜中真的是看见你在这个教会。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说，哇，主啊，今天真好，因为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们。